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7集，成璧。葛青青乘着夜色到昭罪寺必经的包子铺买包子，他站在铺子前，把掌心里的铜板拨了几个。 老伯，给两个包子吧。 这包子铺的老伯眼睛不好，瞎了一只，他微微侧过头，像是在努力听葛青青说话。待葛青青说完，他便揭开笼罩，拿油纸把最后两个包子包起来递了过去。 谢了， 葛青青说道。老伯嗓音很哑， 送旧客不要钱。 葛青青正放钱的动作顿时一怔，他倏地抬起眼睛盯着对方。街道上的灯笼灭了大半，只有不远处还挂着个半死不活的残灯，把包子铺的侧影照得斜长。葛青青以前在曲都犒劳同僚都爱到这里来买包子，并不是因为这里的包子好吃，而是因为这里能直达昭罪寺。他如今续着短胡茬，不再如几年前那么清秀，最不同的是气质已经跟寻常商贾没有差别。可是这瞎眼老伯却能认得他是谁。 哼，记得我啊？ 葛青青像是随口问道。老伯抱着包子笼一摇一晃，还是个跛子。他把笼都垒放好，拖出桌底下的水盆，躬身把脏碗筷都扔进去。 昨日来过。 葛青青咬了口包子。 认错人了。 老伯洗碗没再答话。葛青青就站在这里把包子吃完，掏出帕子来擦手，边擦边走。风里有股脂粉味，把残灯吹得吱呀轻晃。葛青青的身形临近黑暗时，回头把手掌里的铜板扔了过去，铜板清脆的跌落在油腻腻的桌面，他塞回帕子，就这样走了。老伯独自洗着碗，待天都快亮了，才把碗筷都放整齐。旁边推着独轮车卖菜的小贩打招呼，喊道：“ 哎，程老伯，这么早就开店？” 老伯扯掉肩膀上的金帕，擦拭着汗水：“ 不干了。”“ 啊，不干了？” 小贩放下车，搭着桌沿询问道：“ 哎。”怎么就不干了？ 老伯把金帕扔到桌面上，没碰葛青青留下的钱，看向街道的尽头。 有别的活了。 李建廷打了个盹儿，手里的书本滑落到膝间，肩膀上忽然一沉，他立即惊醒，打开福满的手喝道：“ 放肆！” 福满拎着毯子跪下，抬手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。 扰了皇上清修，奴婢该打，该打。 李建廷看清是福满，微微仰头，如释重负。福满打完自己，偷瞄李建廷：“ 这堂内还备着冰盆，凉得很。皇上若是乏了，奴婢就扶您到里边小憩。” 说罢，不等李建廷出声，就打算站起来去扶人。 跪下！ 李建廷咬着字眼。福满连忙跪好，捧着毯子。委屈道：“ 皇上，皇上息怒，奴婢就是一时情急，奴婢心疼皇上的龙体呀。” 李建廷听到福满的声音，就想到男人，他想去拿西间的书，却发现自己手在抖。福满细心上前，讨好道：“ 皇上万不能因为奴婢气到自个儿，龙体为重啊。” 李建廷收拾心绪，克制着面部神情。让自己不至于站起来退避，他捏紧书，神色稍缓，对福满轻喝道：“ 梦魇压身，睡才没醒透，吓着你了，快起来吧。” 福满看李建廷表情普通，这才放下心来，站起来说：“ 这儿冷，下回皇上乏了，唤奴婢一声就成。”“ 待会儿老师要来。” 李建廷在福满靠近前就把折子扔到一边。“ 你怎么没在办差大院里伺候？” 福满满心都是升官发财的事情， 没留意到李建廷的动作，躬身贺喜：“ 奴婢是来给皇上说好消息的。” 绝熙的良策到了？ 那还没有，驿站说已经在路上了，左不过这一两日。奴婢呀、啊，是想给皇上说内仓那边算月账，给皇上赚了8万两银子呢。 李建廷没成想是这件事，他意外道：“ 内仓点首不是新上任的吗？”“ 是啊，皇上，还是奴婢举荐的，原户部任职的薛修义，薛大人呢。” 傅满喜上眉梢，薛修卓的大哥。李建廷眸中微沉。 要说这薛大人从前可真是屈才，这不刚上任就懂得为朝廷开源节流，把各地入都的官啊商啊都治得服服帖帖的。 怎么说？ 皇上，但凡带货进都都得交税呀。 福满躬身给李建廷小声说：“ 这笔账不好收，不欠税银的人太多了，都不老实，偏偏这薛大人就是有法子，不仅把账收得好，还给皇上筹办了好些珍奇进内仓。” 内仓点首，管理各地每月进贡给去都的货，宫里皇帝吃的果蔬有一半都是来自这里，要跟各路商贾及地方官员打交道。葛青青入都时交的税就是给这里。内仓的品阶不高，下设收税的都是小吏，跟内患走得近，久而久之就由内患说的算。 这么多？ 这还是少。 福满扳着手指头给李建廷算账：“ 80%商贾暂且不提，绝熙13%和河州的行商富得流油啊。皇上，如今乱党横行，他们投机取巧，到中伯做生意不再讲究礼法尊卑，吃穿用度都比都官更阔气，这些人舍得给自己花钱，就是不舍得给朝廷交钱，就要有个人好好敲打敲打他们。” 薛平静这般厉害？ 李建廷装作不识：“ 从前没听过。”“ 从前那是没用到适合的地方。” 福满恭维道：“ 多亏皇上慧眼识珠啊。” 李建廷看风泉经过窗子，便知道孔丘到了，于是对福满巧声说：“ 这事你办得好，改日朕见见他。”“ 哎，是。” 福满喜形于色，抱着毯子退下了。到了外边，只给孔丘行礼，对风泉微微点头，便作罢了。风泉在门外躬身禀报：“ 皇上，元府到了。” 纪刚枕着藤椅在庭院里睡觉，萧洵和纪然趴在藤椅边，用毛笔在纪刚脸上悄悄画着胡须。“ 阿弥陀佛。” 纪然小声说。“ 大老虎。”“ 爷爷威武，老虎最威武。” 萧洵给纪刚勾了个翘胡，纪刚鼻子痒，打了个惊天大喷嚏，两个小孩子顿时藏回藤椅后。纪刚倒不着急抹脸，把萧洵拎着后领提起来，捏着自己的真胡须，佯装生气：“ 扰人清梦，我要好好收拾你们两个。” 萧洵以为纪刚要打自己，赶忙抱头，岂料纪刚把他举高了，胡须像浸了墨的笔，将萧洵的面颊蹭得一片乌黑。霍凌云进来，就看见萧洵和纪然绕着藤椅疯跑。他沿着长廊走到檐下，费胜正抱肩看热闹，对霍凌云说：“ 瞧瞧世子，来的时候多摆酒。” 霍凌云颔首示意自己看到了，问：“ 屋里有先生吗？” 费胜这才收回目光，看向霍凌云：“ 有事？” 霍凌云把袖袋里的书信拿出来，这是葛青青呈递锦衣旗的信，都是有关去都动向的，已经拆开看过了。“ 你看看。” 费胜接过信看了，庭院内的日光晒着眼角，上边新刷的漆鲜明亮眼，把这宅子的古旧都掩藏了起来。费胜看完信神色镇定，继续问：“ 你给乔天涯看过了吗？”“ 没见着他，一早就带着三队出城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评论 分享哦。